痴话。 第七名，李湘涵，不敢多想，新歌上榜。王胜夫，胡话日记，本周下降两位。 我想把你忘了，可我怎么也忘不掉，因为我被你关进了回忆的监牢。就算我每日每夜的拼命挖爱情的墙角，是名叫珍惜的钥匙我找不到。 本周排名在第六位的歌曲呢，是来自于王胜夫的《胡话日记》。王胜夫就读于武汉大学软件工程学，也是五大艺协的成员，特别热爱吉他、台球。歌曲的风格呢，以民谣为主。这首《胡话日记》受到了不少女粉丝的青睐，在榜的时间也特别长，成绩一直都非常的不错。希望王胜夫能够继续加油，创作出更多好听的音乐，能够在原创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不忘初心，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民谣歌手。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这一首《胡话日记》，出自于王胜夫。 2011年的秋天，我就迷上了你的双眼，连你的眼泪我都觉得那么甜。你说你不喜欢我抽烟，我抽起烟的样子很欠扁，于是为你戒烟，一戒就是2年。2012年的夏天，你说你想和我见一面，于是在北京看见你的笑脸。我带你去吃炸酱面，我带你在王府井逛三圈，你发脾气的时候捏捏你的笑脸。我想把你忘了，可我怎么也忘不掉，因为我被你关进了回忆的监牢。就算我每日每夜的拼命挖爱情的墙角，可是名叫珍惜的钥匙我找不到。

间跳动。终究抵不过时间拉扯，璀璨交薄。偏偏凋落，看着繁星的西落，烟头才灭了欲火，烟雾勾出你的轮廓，看着那大雨滂沱，冲刷这眼里的黑色。习惯了被刺痛，也不愿做你的过客。泪水还在流，紧握的伤口，固执还不息不休。当心脏被掏空，脑海的你却又触摸。过去那些时候，能让你记起的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 有原创大不同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。 今天节目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新歌，来自于刘倩彤带来的《无花》。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，应该对这个女孩并不陌生。之前打榜的那首《梨花叹》受到了大家的喜爱，这首歌曲获得了全年 Top 10的好成绩。即将听到的这首《无花》是刘倩彤的一个全新的作品，风格和以往的中国风大不相同。这首歌听起来轻柔委婉，感情投入的恰到好处。话不多说，一起来听这首刘倩彤带来的《无花》。 最后笑容都控制情绪，寂寞已热情，一路盘旋无形。所谓生命，大抵比思念更让人怀念。一面回首，一面留恋。你能让我看到伤口。或许守着了然便足够，再不知所措。一边回首，一边蹉跎。当你离开以后的我，是你中那只细微眼眉的微光，慢慢凋零。

音乐的生命与个性，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。摇滚碟中碟，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。 有许多乐迷呢，对于唐人街乐队的印象似乎都停滞在了2013年。 嗯， 也许你曾经听过他们的音乐，又或许你已经忘记，但这支名叫唐人街的乐队一直就在这里。他们没有像外界印象中那样停摆了，而恰恰相反，这几年呢，他们始终在期望着自己的音乐如同乐队名一样走向世界，而且不断为此努力着， 就有点像闭关修炼一样的感觉。 修行， 对吧？ 对， 那从成立到现在呢，他们经过了一夜成名的滋味，也体验过了音乐风向飞速更迭的现实。唐人街乐队为我们呈上了他们的2016诚意新作，并且再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当中。 是的，那如同第二张录音室全长专辑《人来人往》这个名字一样哈，唐人街呢也经历了大部分成熟乐队所必经的人员更迭。那新加入的鼓手牧人呢，有着多年的演出经验，爵士鼓的根基给唐人街带来了更丰富的律动，也带来了更多的力量。那第一首就先为大家带来《这不是真正的你》，我们一起来听。 哥，我来问问你，对于这么喜欢摇滚乐的你来说，有没有想过当一个摇滚明星？ 我在我内心的深处，我就一直是一个 rock star。 我以为你想走流行路线。 没有，方方面面啊都是哈。 对， 谁没想过呢？对不对？那相信所有热爱摇滚乐的乐迷呢，或多或少都做过这样的摇滚明星梦。 对，其实站在舞台上，我觉得是每个摇滚歌手他们的梦想吧。唐人街乐队2016年的先行单曲就叫做《摇滚明星》，那这首歌很像乐队在表达他们这些年一起走过的领悟，也像极了乐队从万众瞩目到销声匿迹的一个感受。 嗯， 那这首歌不仅代表了唐人街乐队自己的感受，他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，你可以从内到外的成为自己内心当中的摇滚明星，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假象和病态 say no。 是的，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《摇滚明星》，来自唐人街乐队。 Bye. 行，摇滚随心。这里是中国摇滚榜。 谈到梦想呢，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哲学，所以呢，别妄想去给梦想下一个定论。比如啊，有的人现在生活在一个合租房里，每天为生计耗尽着所有的精力，这一定不是你想要的。 这不是就是我吗？ 这是你想要的吗？ 不是。 对，但是呢，一定会不断告诉自己，这个是我为梦想所做出的积累和忍耐。 那唐人街乐队的贝斯手秋林曾说，有一天和哥们儿一起喝到天亮，打车回家，就怕赶上早高峰，因为害怕看见街上的人为了现实冷漠的不知所措的忙碌着。那到家以后觉得一切离自己都很近，听见隔壁邻居起床滴答当啷的收拾要上班，鸡蛋淋在热油上刺啪啦的声音，匆忙的换上衣服关上衣柜的砰砰声，那一刻有个声音告诉我，别这样为现实妥协，走走自己的路吧。 嗯，鼓手牧人呢也有过类似的感慨，他说啊，当我看见了一些人为了争名逐利呢丢弃道德底线，机关算尽尔虞我诈，嗯，同时呢是以前辈的姿态呢告诉他们，这个就是生活了，想活好就要这样做的时候呢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走到我自己那条路上。 对，或许我们不确定自己离梦想还有多远， 是的， 但是你要告诉自己，对不对，不要偏离轨道，越走越远，我们要走自己的路。 是的，这句话说得太对了哈。那接下来呢，这首来自唐人街乐队的歌叫做我自己的路，让我们都勇敢的继续的大步走在自己的路上，一起来收听我自己的路。小的时候呢，你理想的生活就是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去做喜欢的事，但是呢，从步入社会那天开始，你就觉得身不由己哈，领导的一个电话，客户的一个饭局，让你的生活呢变成了大家的生活，忙碌和疲惫可以说包围着你。那你坚持着以为在为梦想而活，但事实呢恐怕是卖梦而活哈，最后你成为了自己不太想成为的那一类人。 听唐人街的吉他手明硕说，我厌倦了听他们说结婚的烦恼，生孩子的困惑，单位的艰难等等等等，我知道如果我不愿意这样的话，那只能为我热爱的东西奉献所有。那主唱卫星也是一样，哪怕在唐人街乐队处于低谷状态的时候，也仍然坚信着唐人街才是自己的路，并相信唐人街，也相信乐队几个哥们儿的执着，一直坚持了下来。 哎，所以三年的沉寂啊，让这四个人反而更坚定了走自己的路的决心。你问我寒冷真的会被执着所融化吗？其实我的答案呢是会， 很坚定。 是的。 好的，那下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首唐人街之前的作品《大牌》，估计很多唐人街乐队的乐迷都是熟悉这首歌的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。 OK， 在大家听歌的同时呢，也别忘了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，添加关注来发表你这一刻的听后感。 平时呢，唐人街乐队的每位成员都有自己的专职工作，大家也都很会打理自己的时间。那主唱卫星认为啊，曾经的乐队是整天泡在一起，一起吃一起住，但现在的乐队呢已经颠覆了那样的生活，大家都有各自的空间，但每周呢至少会聚会一次到两次。 我觉得这样反倒是不错的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更多的灵感和想法，因为生活的方式不太一样嘛。 是的。 然后在几个人一起交流和碰撞，也可能会碰撞出更有力的创作。 是的。 我觉得距离有的时候是个好东西，它应该适用于所有的关系啊，包括男女关系啊，亲人关系啊，有的时候保持距离可能会让大家都很轻松和自在。 对，就别走得太近了， 对， 会有压力， 黏在一起就感觉很怪。 是是是，太黏人我就不喜欢。 你喜欢什么不黏人的？ 还是相对来讲就是有各自的空间。对的，别天天啊，喂，你在哪儿啊？ 我大概理解你 吃什么了？到家了没有啊？ 就是反正你在外面花红酒绿，反正那位是不知道的。 哦，不是，就是在外面在应酬和工作，男人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唐人街比较早的经典作品了。这里呢，为大家带来不插电版本，我们就一起来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，一起分享这首《距离》。人来人往相对应的就是风云变幻，那在饱尝了迅速成名的快感，跌落谷底的沮丧之后呢，这场如梦一般的风云变幻让唐人街更加看清了自己的音乐道路。但无论是怎样的变换，唐人街的初心都没有更改过，他们坚持着说唱的根基，同时又在不断地寻找着乐队的突破与创新。 就如同专辑同名曲《人来人往》这首歌，在添加了更加旋律化的编曲之后呢，歌曲也变得更加丰富和饱满了。 而包裹在这样可听性极强的音乐当中的，仍然是乐队一贯强硬的态度。他们拒绝了无病呻吟与盲目的愤怒，始终坚守着对创作品质的追求和对社会的洞察与批判，是唐人街对初心未改的最好诠释。 没错，那人来人往流畅的旋律呢，为他们再次进入主流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这首歌也是本张新专辑的缩影，在唐人街标志性的说唱当中啊，乐队将电气化元素引入，同时呢，器乐部分也更加饱满突出，营造出了磅礴宏大的气势。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，就把这首《人来人往》带给大家，来自经历蜕变后崭新的唐人街乐队。 我从没有想过，谁能一起走到最后，就算变成傻瓜，也要活得有血有肉，在人潮人海无意的擦肩而过。我不能回头，就让过去在内心铭刻。 我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中，摩擦的肩膀和香烟来着混乱和逞强。我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中，不停的脚步却跑不过欲望和理想。 这些年来呢，唐人街乐队参与了大大小小从北京乃至全国的近百场音乐现场，他们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演出经验，几乎呢每年都要参与国内的各大音乐节。在唐人街的音乐中，你可以听到韵律十足的说唱，发自内心的呐喊，也可以听到朗朗上口的旋律。 唐人街乐队始终希望把自己喜爱的西方摇滚乐和中国元素结合起来，唐人街嘛，对不对？做好本土音乐，完成自己梦想与现实的连接之路，集合全部的能量，释放着属于唐人街乐队自己的节奏。 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。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，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，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。收听节目呢，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 FM、 喜马拉雅、企鹅 FM 以及多听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。好的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是张亮， 我是小奥， 拜拜 拜拜。 本节目由中国音像协会、深圳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主办，北大青鸟音乐集团出品，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，等你来摇滚。 学生原创音乐榜，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。